Thank you. Thank you.

Thank you. 的交响空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